唱出这片枯寂，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，忍住情可回望，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。苦旅一壶冥想，孤欢喜一壶春望，你要去的地方，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，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，不惦记住通常雨露的事，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，胜过爱贫穷和思考，暮冬时烤雪，吃下写长信，早春不过一棵树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，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亲爱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量，轻描时光漫长，长年不想艰难，还是活色生香，我们都遍体鳞伤，也慢慢坏了心肠，你得到你想要的吗？换来的是天使心肠，